丞相救你指挥人呐、啊。 大家还想听你们演唱呢，二位在 演唱以后呢，咱们换成小三位给您来一个联袂的二景宫。您看张丽文说呢，由于姐姐妹妹都从国外回来，嗓子不好吧，这话筒一使，小裴都说了，哟，这话筒怎么这么好啊。我说那叫嗓子好，不全在这儿。陈志清呢，不用话筒也那么好，昨天人家刚娶了儿媳妇儿，是 Zanny。 你看看这高兴的当了公公了，今儿不要话筒啊。谢谢，再让他们唱联袂的那个精粹。 走进历史的古人一年之前，

悠悠下场， 有下场来无下场，心里他家是不地方，心里有一个盼望，盼星李氏夫人地了光亮，四处林来山孩子他的名人忙，姑娘 昆龙思想长 听众朋友，尤其李小培的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下面请您收听京剧《诗街亭》，谭富英扮演诸葛亮，马胜龙扮演王庭。 有情之大义，忙将地图示报与丞相知。丞相叩头。 罢了，夫人速差。 王将军速差。 受捧贺。 地理图丞相 来。 有 三排。回来啊！不到你六成，要找老将军回来，不得有快去还原。 遵命。 你这大胆的马宗啊，临行怎样？师父与你向你靠山进退，安营扎寨，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是他家一听难道 好、 来堂 好， 嘿嘿，忽然把家庭失踪了，今日马谡失守家庭，乃诸葛亮之罪也。 好，司马懿带领大兵夺取西城， 来探 啊！ 司马懿带兵夺取西城来了。 不得成，破功之事适当马足，言过其实，终无大用。为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术，至少加一品，开始发兵。司马懿大兵临西城不远，来来好。你的兵来得好快呀，人言司马用兵如神，今日一见令人可敬，令南人可恭。西城兵将据北老虎调遣在外，城中尽是些老弱残兵，司马兵大难道将我送上北去？我得送我上北洋去。军门禀言， 老军门禀言， 来了。 司马兵的心惊肉跳，见了丞相急忙跪倒，参见丞相有何差遣？ 尔等是西城的郎君吗？ 正是。 命尔等将司门打开，打扫街道，司马兵到，莫要惊慌，不少归令决战。 是，丞相吩咐我， 尊死不能活。 哎，少说这多不吉祥啊！ 这个实话呀，这个。 来， 哟， 来了要请。低楼上我走，天哪，天，汉室兴败就在这空城。你进呀了， 从而来竞争 什么伙计？咱们丞相是老糊涂了。 怎么会老糊涂了？ 想司马懿大兵到此，就该养四门紧闭，反养四门大开，八尺老狼送死是吧？ 哎，活不了。 是的，是的，他说的我们愿意。 他说的。 Thank you. 还呀。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定了俺家爹，心中啊三分欢风暴不相逢，只知道 人分明，人的血染天满地。 与徐蒙对手。 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朝时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兵迟40里，受兵受兵。我识破于他，知国两啊，聪明。这条计只好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将老夫有毒兵士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空城也罢，石城也罢，我拿定了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 别跑别跑， 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哎呀，老乡亲呐、啊！只才司马懿大兵兵临城下，被老夫用空城之计将他打走，他必然回来。老乡亲，快快替他提阵，可领大一马。红在深山斗柳远，蛟龙得水九凤儿还天啊。难道是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铁钉探报一报。 好， 西城实是空城。 那诸葛亮呢？ 逃往汉中去了。 再一探。 好， 诸葛亮啊，你的胆也可大了啊。司马懿呀，司马懿，你的胆又可小了。本当再去夺取，又恐中了他的儿计。哎，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夜，众将官 有 受兵。 啊， 天天一 谢吧，方丈的人将太监请罪呐，王平原来请尊你，擅长大义是马苏，三家大义是王平，丞相若是不肯听，请有话处不正听。我若日后来的天地，万物同存，与相当平则大，此乃是国。 神将的大恩大德 正当乡里老实，怎奈你未去兵之时，当作忠良年轻，便立下了军令状，至今是受家庭，若不将你惩罚，小老夫何以不痛啊。引导家有八旬老母，你死之后将你禀报天亮，不在你母身上，以为养老之平安，多谢传教。 并非是空马祖啊，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成错过之时，直到马祖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回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祖，一直失守家庭，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啊，丞相就该百分心惊，生命有时之道哎哎我百分心惊，生命有时之道，天去我的五乡后之位歇兵三日，在司马交战后战半夜与老将军何和梦也成相行得相逢与见则甚是一例，他坐在场面昂然不动，反则罢了，反当我的礼貌不周，就将我永为孤立，并以大言群臣当作满朝文武，我要不办作马纵然将我斩首，若果亲自领表这都是民之善有何则天下啊不善其寒心高发家，今天我可伤心呀，上房来三台把摔挂，不包含自己放下命里里，心肠把责骂喊出一丝染黄沙，纵然骗我的丈夫家，我一个马子的命儿娘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等演唱的京剧《诗街亭》。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